上天赛。探索至未知的世界，和天所有未知设定，你的记忆也有真谛，真谛在最下角的高度，在小宇宙高地中摸索归宿，真谛告示为黑暗的流离，暴击消极慢慢的时空机器，只会砸自己这样的引力，万物都有了限制，谁敢一直未知语，所谓的我知我知，我在这边生命 黑色的地之花，寻找一个栖息之地，追求着无限可能，找一个世外桃源，不受外界干扰的事，绝不会因此毙命。 探索着未知的世界，和着所有未知设定，你的记忆也有真谛，沉浸在最下角的高度，在小宇宙高地中摸索归宿，真心告知为黑暗的流离，暴击消极慢慢的时空机器，只会砸自己深渊和引力，万物都有了限制，谁能研究未解语，所谓掌握之不易，摸到这把生命 黑色的地狱之花，寻找一个栖息之地，追求着无限可能，找一个世外桃源，不受外界干扰的事，绝不会因此迷迷。 只会砸自己，这也和眼泪。